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七间教会哈。就看启示录的七间教会还有一个视角是我们需要去努力掌握娴熟的视角。什么视角呢？就是七间教会当中的任何一间教会的问题都需要对照光照一下自己的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视角宝不宝贵？启示录写着 七封信不是为了拿这七间教会来出来示众的，说你看哈，这七间教会这个这么糟糕哈，不是的，是拿这七间教会来做什么？做镜子，来照一照我们这只妖，对吧？照妖镜嘛，照一照我们有哪些问题。那其实照一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是的。所以千万不要仅仅只是把它拿出来算一算就可以了，而是要把它反照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视角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牧的视角，应用的一个视角。所以提醒，如果我们去讲启示录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分七次讲到的话，如果哪一次讲到你应用的时候居然没应用到自己的教会的身上，这个讲到绝对是不合格的啊！你这么明显的这一个作用，对不对？就是要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的啊！所以这七间教会如果你去讲的话，是教牧性应用性相当强的欺骗讲道啊，可能会很扎心的啊，这都扎透了。好，我们来看第五间教会三章的一到六节，撒迪。在这里撒迪这间教会当中呢，如何描述耶稣基督呢？说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哎，为什么在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呀？就表明他是那一位掌管七心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灵是圣灵，对不对？他是拥有圣灵的同在，又是掌管教会，拥有一切权柄来提醒教会的那一位。你讲哈，圣灵和教会的使者基本上就是教会当中最高的权柄了，对不对？但是呢，他手里拿着，他有七灵，他手里拿着七星，对吧？所以约翰提醒我们，让我们注目耶稣基督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对这家教会的批评还是相当严厉的啊！你讲道你都不太敢这样讲，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哎，我们讲道的时候不太像约翰这么直白，对吧？啊，我们都说哎呀，但是呢，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是个空壳嘛？按名就是徒有其名嘛，徒有其表嘛，本质上是死的嘛。所以呢，这个批评是非常的严厉啊，类似于这个现在很多信徒批评教会，全都是形式，没有一点实质内容，都是表面的啊，都是假的，都是虚的啊，都是这个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信徒这样批评教会的？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然后呢？他给他开出的药方是什么？你要警醒。哎，警醒用的很好呀。按明是活的，其实死的，就表明自己在沉睡、死气沉沉的状态嘛，对吧？所以要警醒，醒过来。醒过来干嘛呢？醒过来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将要死的啊。所以呢，他其实是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要悔改，对不对？并且他又补了一句刀，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干啥啥不行，对不对？犯罪第一名，对吧？就是干啥啥都不行，就是这个得罪神呢，就是很有诀窍。那这个其实是对他的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表明对他的这个的批评还是很全面的，对吧？啊，你讲道讲道不行，你爱心爱心不行，你品格品格不行，你说话说话不行，你办事办事不行，你还没有个管理能力，你到底想干啥？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这个提醒大家哈，这个任何一间教会都会有问题，但是到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确实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警醒了，啊，警醒，从结构上来去面对它。然后如果不悔改呢，若不警醒，后果是什么？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哇，如同贼一样什么意思？有一个背景哈，撒迪这座城呢，它是以坚固著称的，就是固若金汤。但是呢，这么一个坚固的城呢，却有两次被敌人突袭给占领了，就突袭给占领。那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说，警告他们回顾自己的城的历史，想一想，如果你不悔改，我来的时候也是出其不意的攻击你们。就像贼一样的表达的意思不是主来偷东西，表达意思是出其不意，对不对？贼来偷东西之前不会预先给你警告，你觉得自己固若金汤，但是我出其不意的攻击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提醒，对不对？但是呢，第四节，然而在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啊配得过的。所以你会发现撒迪这间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啊？结构性的罪，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结构性的罪啊非常的明显，但是有几名是忠心的。哎，这个还是让我们看见了一线曙光，对不对？有几名是这个穿白衣的，所以这个对他的教会来讲也是啊，也是一个安慰，因为他向那些忠心的人就要应许他们什么得赏赐，对不对？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你看哈，给他的奖赏，认他的名，不涂抹他的名，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掌管这一切的，对吧？好，我们来看腓拉帖腓三章的7-13节。一开头，上帝在这里描述说，写给腓拉帖腓的时候，对耶稣基督的描述是什么？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锁。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真实，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对吧？这个是就是字面的意思。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人关，关了没人开，是什么意思？是指的福音的这一个传扬的工作，对不对？国度的这样一个扩展的工作，对吧？是说耶稣能开大卫国的大门。你知道大卫的国度其实就是指的上帝的国度，对不对？耶稣能开大卫的国度的大门，让那些他许可的人进来，把抵挡他的关在门外，对不对？那主耶稣对这间教会的说话整体上是正面的，但是呢，有一点隐含的警告哈。这个隐含的警告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当然这个是赞扬，但是呢也有点警告，你只是略有一点力量，对不对？然后呢，看呢，我在你面前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基督在这家教会当中开一个门，什么门呢？就是给他们不受阻拦的机会，扩展主的国度，传扬福音，生命建造得成长。这个其实就是主基督给他们开的门，对不对？那因为他没有弃绝主的名和主的道， 但是呢，第九节说他们也遇见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律法主义，很明显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自称犹太人，耶稣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啊说谎的。所以很明显在他们中间应该有犹太人的谎言，对不对？虚假的道理。第十节说遵守我忍耐的道，意思是可能他们在忍试炼当中能够有忍耐，对不对啊？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神城的名，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味着如果腓拉铁非愿意忍耐遵守主的道，这个并且传扬福音的话呢，其实呢他们要继承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名要写在上面，意味着他们要永远的属于神。言外之意，如果他利用这样一个传扬主的道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就会得着这样的祝福。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是如此哈。每一间教会都是如此。我们只要传扬主基督的名，遵守主的道，能够忍耐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就继承了新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啊？这是对这个腓拉铁非之间教会的这样一个的勉励吧。好，最后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二节，老底嘉教会。哎，我们是不是对启示录七间教会老底嘉教会算是最熟悉的啊？最温和的是吧？好，约翰在这封书信当中称呼耶稣是什么？那为阿们的，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哎，他这几个是比较强调耶稣的什么？耶稣的真信实，耶稣的权柄，耶稣的真实，对不对？就耶稣是终极的、可靠的、真实的权威，请注意，终极的、可靠的、真实的权威就能对抗一切的虚假、不一致和那个暂时的对这个世界暂时的那个评价。你看哈，老底嘉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三章十五、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为什么也不冷也不热呀？老底嘉教会呢，他自己告诉我们了，它是一座富裕的城市，东部沿海啊，用今天的话说，对吧？上海啊，因为他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哎，通常哈，觉得自己富足了、发了财了、舒适了、安逸了、功成名就了、什么都有了，通常这样的人会怎么样？怎么样？饭饱思淫欲，开始骄傲，开始自私自我。开始不愿意为信仰受苦，开始不愿意付代价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他觉得自己很富裕、很富足。十七节的后半节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通常都是这样的，人在富足、舒适、成就、骄傲当中，是不太认识自己的，就真的不太认识自己的，就不认识自己本质上的那些贫穷、瞎眼、赤身，糟糕、败坏、可怜，信仰的光景的软弱。人有一个假象是什么？人容易把 世上的成就等价代换为灵里的成就，属灵上的成就。这个谎言太虚假了。人容易把世上的成就，无论是财富上的、地位上的、学识上的、智慧上的、能力上的，对吧，这些都是世上的成就，对吧，很多人就是直接等价代换，我也觉得说有这些人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就很属灵了啊，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合适，是一个这个信仰好的人了，其实不是的。甚至人都容易把资格的成就等价代换为属灵的成就。做牧师做了30年之后，是不是有资格了？但是通常来讲哈，国外的福音的机构做过调查，这个是很可悲的事哈，但我们得思考这个事儿。通常一个牧师灵性到了60岁之后，就是一直在往走下坡路。哎，你说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这个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我们想象的是不是越老越怎么样？越老越属灵，越爱主越好，对不对？但可悲这无情的现实哈。当然我们也期待越老越爱主，越好。可悲的现实呢，他说呢，通常在60岁之后呢，他的灵性的状况是在走下坡路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很多年华人教会也好，这个西方教会也好，爆出很多那些功成名就的大牧师啊，退休之后这个又猥亵这个儿童，又这个强奸妇女，又这个男女关系出问题，钱上出问题，家族贪污，这个什么私人飞机这一类的哈。你说我们觉得这个派伯凯勒他们老了也挺好的呀。我是说普遍状况，不是指的这些上帝忠心的仆人哈，是普遍状况，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们听过袁志明的事情对不对？你们听过饶孝济的事情对不对？你这些可能都听过啊，包括这个西方的那些的就更多了。所以这个是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信仰就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这回事儿，他就没有说我反正我有功劳了，我什么都该为主干的都干了，我该为主做的都做了，我就怎么样了？不是的，每一天都是需要去怎么样去成长，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如此的，每一天都需要去成长啊。所以呢，你会发现人容易做这种等价代换，对吧？所以18节给出的这个的药方是什么？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买眼药擦眼睛，使你能看见。19节最安慰我们：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意思是老底家教会这么不像样子，是主所啊。爱的是别忘了这一点哈，是主所疼爱的，主管教，主责备，主希望他发热心，别再不冷不热了，主希望他悔改啊，并且呢邀请他一同坐席，得胜的还要坐宝座与我同坐。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么糟糕的教会，主也给他很多的邀请，对不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好，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不冷不热在历史历代当中这么出名的这个话题哈。老底家呢位于哥罗西和希拉波里斯城两座城之间。哥罗西我们比较熟悉，对不对？哥罗西和希拉波里斯城呢，这两座城都特别著名的是它的水资源。哥罗西呢的著名是因为它的山泉水冷冽，非常的这个解渴，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是冷水，清冽干爽。希拉波里斯城呢，它的这个出名的地方是它的热温泉啊，热水能治病，在被当时呢认为说这个冷水能解渴，温泉能治病啊，意思是 他的两座城之间呢，其他的兄弟城呢都是反正要么有冷水，是好的，能解渴，对吧？要么呢有热水是好的，能治病，对吧？处在中间的这个罗底嘉城呢，因为温泉的水和这个冷水呢交汇在这里，一交汇就变成什么？不冷不热了，对吧？你一不冷不热了，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治病，你说你能干啥吧？啊，什么都干不了了，没有任何疗效。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他们熟悉的这个场景哈，来表达不冷不热的糟糕哈。所以这个不冷不热不是指的我们以为说啊，冷是最低分，不冷不热是中间分啊，热是这个高分，我们在教会当中是这样评价的，对吧？不是的哈，在这个背景当中，不冷不热是最低分，是最糟糕的是不冷不热，对不对？啊，最糟糕的是不冷不热，因为属灵的实质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冷的人，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别人一眼就看出他的问题来，他确实需要悔改。热的人呢？啊，他对信仰有追求，本来就很好，就不冷不热最糟糕。为什么最糟糕呀？他既不认识自己，又不愿意发热心，还觉得自己还可以，对不对？觉得自己还可以，觉得自己还可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啊，所以你会发现，老底嘉教会富裕，其实是、贫穷，因为财富夺走了他们心里的力量，所以主耶稣基督让他们悔改。好，我简要总结这七间教会哈。第一，以弗所教会是失去了爱的教会；士美拿教会是经历患难的教会，但是主掌管他们的命运；别加摩教会是不坚守真理的教会，妥协的教会，没有真理的原则；推亚推拉教会是充满了羞耻的教会，失去了圣洁和见证，因为他们允许罪人仍然在教会里；撒迪教会是睡着了的教会，他需要苏醒过来，对不对？你看撒迪；菲拉铁菲是、是略有力量的一间教会，他需要继续的坚忍忍耐，不要放弃，尽量传福音。最后，老底嘉教会是温温吞吞的教会，或者说自欺欺人的教会。他们觉得自己的实际的境况，觉得就给自己的评价远远高过自己时代的境况。他们觉得自己富足，其实是贫穷；觉得自己能看见，其实是瞎眼。这就是这七间教会。你们教会是哪间教会？我就都是，对吧？都是，我们不要用都是这样的话来就是豁过去就可以了哈，就具体点。你们教会当中结构性的罪有哪些？不是说一般性的，结构性的罪有哪些？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牧研讨的课题，对不对？神学生需要分析自己所在的教会的结构性的罪有哪些，然后从圣经当中、神学当中思考方法和策略，去跟牧者交流，说我们一起来为这间教会开药方，一起来成长。这个很重要的哈。说的不是那种个人性的，是结构性的，对吧？好，这就是这七间教会。但是我们感恩的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也不仅仅是责备他们，主耶稣基督也在鼓励他们，两方面都做了，对吧？所以我也得提醒一句，我们学了真道之后，也不要紧紧的回到教会里，因为你拿了一只锤头之后，看哪都是钉子，就是不要仅仅看见问题，你应当看见问题，这个是对的，就是有洞察力，但是看见问题之后，你应当怎么样？就是也要有安慰，对不对？也要有这个主耶稣基督都有安慰嘛，也要去尽忠，对不对？尽忠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对吧？好，那两方面，有责备，有鼓励，有安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好，这就是这七间教会。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馈？ 我问一个问题。 嗯。 他在期间就会，是当时就是期间就会，还是只是代表？ 当然是代表当时的教会很多嘛。事实上来讲，当时有哥林多教会啊，有这个加拉太教会了，有很多教会嘛。啊，当然他只是约翰写给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只是代表。哈哈哈哈哈！区会，你看，啊，这专门针对山东区会的，对吧？哈哈哈哈哈！专门针对亚细亚区会的。没有爱心就要悔改。你说的怎么办的意思是怎么具体的操练爱心，这个意思吗？对，如果说到怎么具体操练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操练的地方，因为爱心这个事呢，它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就他是第一呢，他可以操练出来，就是我就立定心智，比如说呢，当然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哈，这个是我去服侍人，我去关心人，我去为他祷告，我去这个那我想这些都是表达爱心的方式之一，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事呢也是一个互相激发的过程。为什么说是互相激发呢？因为你活在一个有爱心的群体当中，即使你一开始爱心不大，也会容易被别人激励的有爱心，你发现没有？所以呢，一方面操练，一方面是激发啊。这个呢，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才能建立起来这一个的属灵的文化的氛围。所以呢，如果一间教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个人也好，要操练爱心，它都不是一日之功，啊，它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属灵的氛围的建立。对。好，还有没有？我看刚才耀飞是举手了，对吧？啊，还有没有问题？ 就是教会层面的话，就是做哪一些的事情会让弟兄姊妹感觉会比较有爱心？ 做哪一些事情让弟兄姊妹会感觉比较有爱心？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调整。当然，这个问题我明白，我好意上是明白你的这个意思哈。但是可能有一些先在做之外先梳理的事儿，就梳理什么呢，就是在做，当然要做哈，在做之外梳理一些为什么弟兄姊妹感觉没爱心。这个问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刻可能是因为真道上供应不足，都会让弟兄姊妹感觉没爱心，就是不仅仅你做的不足会容易有这个感觉。所以呢，第一还是要回到真道上来，对爱的定义，别让大家对爱有错误的期待，这个也是需要的哈。对爱的定义，真道上的供应，建立大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把主基督的爱要讲清楚、讲透彻，并且人要回应主基督的爱，每个人才会被栽培出来这个爱心，这是第二，就福音。第三，我觉得对于一间教会来讲呢，可能确实有需要可以去做的很多方面能够让大家觉得有爱心，比如说探访，这个是很好的表达爱心的场所和时机，对不对？比如说个人性的关怀，当然都可以包含在探访当中，打电话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哎，这个交往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又不是机器人，对不对？大家在一起聊天当中，在一起这个交往当中，家庭与家庭之间交往当中，这个爱就栽培出来了，对吧？啊，第三呢，教会可以设置一些对活动啊，爱宴也好，活动也好，在一起这个春游也好，反正各类的活动吧，就增加大家接触的时间，也是给大家有表达爱的这样一个场所和时机，不是每一次就板个脸在那里说哎三位一体的啊，反正这个都可能会栽培教会的爱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当教会当中的一些在危机当中的弟兄姊妹出现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关心他，为他祷告，比如说发到教会里去，教会去关怀。你知道付出这个关怀的人，虽然是在付出爱心，其实他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栽培自己的爱心。那领受这个爱心的人呢，他就被激励了，对不对？他就会被激励。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操作的栽培一间教会爱心的方式。对，嗯，嗯，我们教会药费是很有爱心的啊，这个不是开涮的话，这个是很真实的，啊，这个因为他跟我们的关心弟兄负责我们教会的慈惠的关怀哈，其实我们教会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的状况，他们都是有小本记着要去关怀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了。其实是有那些言语上的这个行动上的一些的关怀，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讲一间教会哈，什么样的状况都会有可能发生呀，婚姻的、家庭的、儿女的、失业的、贫穷的、疾病的，这事都可能发生。这个发生之后，你第一时间去到他家里，那这个就还是不一样的。甚至如果你没法去到他家里，你就是他如在外地也好怎么样也好，打个电话也挺好。嗯，这些就是微观牧养了。那宏观牧养就是主日敬拜那些宏观上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习惯了做宏观上的东西，微观的东西就忘了。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因为本来我想讲一下灾难文学，但是呢，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讲，好吧？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使我们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塑造我们的真道的根基，也塑造我们的爱心、信心，知道我们面对这一切，其实常常需要省察自己，啊，这期间教会其实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光照、提醒和勉励。主要我们不像样子，但你不仅责备我们，你也呼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重，求主继续的保守，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感谢主。